扎根基督，我们开始昨晚提到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所在，然后今天早上我们讲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思想所在，所以我们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要去思想到第三章的圣经，在腓立比书里面就讲到目标的所在。咁当保罗讲到人生嘅时候咧，佢用一场赛跑嚟到去作为一个比喻。佢话岂不知喺场上赛跑嘅都跑啊？今日有冇人跑啊？冇啊，净系撑艇咋？佢但系得奖赏嘅只有人啫。佢话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所以咧，每个赛跑嘅都系。希望能够成为这个人冲线的第一个。那我都很喜欢跑步。即每个赛跑的都有个目标。那当年我开始跑步的时候呢，我都为自己定了个目标。我是几时开始跑步呢？就是当我1979年我在大屿山教书的时候，我就开始来到学跑练跑。咁当时 set 嘅目标系咩咧？就我要锻炼好我身体嚟到去侍奉神。即系如果上帝呼召我有一日，好似以赛亚先知咁讲吓，上帝话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去咧？咁大家都知道先知点回答啦，系嘛？点讲啊？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但我想想，如果我成日都瞓喺病床上边嘅时候，主啊，我喺呢度，你差遣我啦，差唔到嘅系咪？咁所以咧，喺我人生出嚟做嘢之后，1979年我就开始嚟到真系装备自己，嚟到去睇下上帝系咪真系呼召我走呢条全时间嘅路。咁所以我有。兩年時間喺大嶼山教書，我就跑了兩年啦。咁大家都係香港嚟啦。咁你知道大嶼山我喺石壁噶，石壁嗰度石壁水塘咧，石壁水塘一路上咩？上姜山，上姜山跟住上寶蓮寺。咁另一條路咧就落大澳嚇。咁嗰啲路我都跑曬，即係嗰兩年。咁好感謝神喎，真係身體好喎，身體好咗。咁我定嘅目標可以講係達到。所以由1979年。81年，上帝呼召我入神学院，咁就喺香港接受神学训练，即系辞去咗我好中意嘅一份嘅工作，即系做教书嘅工作。咁一路以来身体都好好，但系2013年咧喺我生命里边咧有一个嘅警钟即系打响咗。咁2013年系我人生行过死荫幽谷嘅一年。包括了有兩次的敗血病，即是菌入了血，一次癌症手術。但很感恩，即是渡過了，上帝恩典醫治我，如果不是我今天都不會站在這裡跟弟兄姊妹分享。所以當我康復了之後，我就開始跑我人生的半馬。在2016年是我人生第一个的半马。那为什么我有这个动力，或者为什么 我在人生里面即做一样的事呢？因为我曾经做过癌症手术，作为一个癌症病人，即 我体会一个癌症病人他那种的痛，真的痛，做完手术那种的痛，还有即那种的心境。所以呢，即上帝医治我，给我有回健康身体，所以我很想尽我点点的勉力嚟到回馈翻社会，所以2016年咧，我跑我人生第一个半马，就系特别为咧BC 省嘅癌症基金筹款啊。咁呢张相咧系我第二次跑我人生半马。咁大家知道啦，即系2017年我已经喺神乐院侍奉，咁所以我系为神乐院嚟到筹款。咁好开心啊！终于跑到终点啊！即系由 UBC 起步，一路跑到去 史丹尼公園。咁等住我可以同大家分享就係、是，當我2017年跑過呢個終點嘅時候咧，即係我係好感恩啊！即係一方面好感恩，一方面咧就係帶住淚光嚟到衝過呢個終點。點解咁講咧？因為我諗翻，當我做完手術之後，我想大家都知道啊，即係做 prostate 手術，其中一個就係後遺症就係失禁啊。咁啊，經過三個月嘅時間啊，即係都仍然都仲係有失禁嘅問題。咁但係大概三個零四個月開始，咁我就開始慢慢試下跑翻步。但未跑步之前咧，我就喺個跑步機啊就行啊。咁當時咧，每踏一步咧，咁啲尿咧就流出嚟，每踏一步就流出嚟。咁當時我就心裏邊都有一個好大嘅困惑。我心裏諗，唔通我呢一生啊，即係都係要面對呢一個咁嘅情況咩？係咪我呢一生唔可以再跑步咧？我一跑嘅時候都要面對呢一個咁樣失禁嘅情形咧？咁當時冇咩好做，咁就祈禱啦，即係將心裏邊嘅啊，即係擔憂你要交託俾上帝。我上帝，如果你憐憫嘅時候，即係求你醫治我啦嚇，即係讓我可以重新跑翻步。咁啊，長話短説啦，即係上帝好憐憫。我諗大概即係我一路繼續係咁喺 treadmill 行啊，記得有一次突然間行完之後，發到咦冇喎，冇遺漏喎嚇，即係好感恩啊！咁所以由嗰段時間我就開始真係跑翻。咁所以到我跑到終點嘅時候咧，心裏邊係非常之嘅感恩啊！即係呢係舊年啊。咁啊呢張咧就係、是、過終點嘅時候咧，真係哈利路亞，感謝上帝。其實喺我身邊嗰個就係嘉臣嘅學生，佢陪我一齊跑到終點。咁呢係今年啊，啊啱啱過去嘅6月24號。是我人生第三個半馬，亦都係為神學院籌款。所以即人生是一個目標，一個賽跑的人都是有目標。所以保羅就話：佢奔跑不是冇定向嘅，即係一個很清楚的目標。鬥拳咧唔係打空氣嘅，亦都係一個目標。所以腓立比書裏邊咧，保羅很清楚話俾我哋聽：如果我哋真係以基督耶穌的生命成為我哋生命所在的時候，或者耶稣的心思成为我们的心思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应该耶稣基督很清楚成为我们人生的方向和目标。所以这个就是腓立比书第三章，就是保罗回顾他个人生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他在他个人生里面一些经历，就是提醒我们今天怎样来到那个目标导向的人生。在腓立比书第三章里面，我们一起思想今天晚上这边的信息。我们再一次祈祷，真主我们多谢你，我们真的很感恩，因为你恩待在整个夏令营当中，你给我们弟兄姊妹都有非常美好的时间，不单止真的能够和弟兄姊妹有更多的认识和相交，也都能够真的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在上帝面前来到聆听你的话语，也都有属灵的交通。我们感恩，我们赞美你，我们恭敬将今晚这段时间来到思想腓立比书第三章的信息，我们都恭敬仰望在恩主手当中。求主真的帮助我们能够认定我们人生下半场好，或者仍然在上半场好，我们一个很清楚的目标和方向，以至我们真的奔跑不是没有定向的。求主祝福有一段时间，让我们心灵里面听到你话语的时候真的觉得畅快。求主你恩高你不背叛人的口，让我都能够清楚闪识你自己的真理，将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祈祷感恩，奉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保罗首先呢，他提到就是一个目标导向人生，他说我们首先要厘定一个正确的目标，即是这个非常重要。能够一起读腓立比书第三章4至6节，预备起。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 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保罗在这里讲他过往人生的经历，但其实呢，保罗其实想告诉我们，他过往的人生目标是错的。保罗过往的人生目标是错的，但是他未讲他自己的经历之前呢，如果弟兄姊妹你留意一下，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之前，即是他讲这段经文之前，他讲的是什么呢？他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提醒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他说你们要防备那些假师傅。保罗用到犬类、作恶、妄自行割等等这些词汇来到称呼这些假师傅。而这班假师傅是什么人呢？就是当时一班犹太主义者，就是一直破坏保罗在外邦人当中传福音的工作，一班这样的人。而这班这样的人，他们在教会里面很强调割礼主义，很强调要行割礼、守律法等等这些礼仪才可以得救。但是保罗他是强调，他人得救不是靠行为的，不是靠守律法的，而是靠信耶稣可以得救。所以呢，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三节的时候，他说如果一个人要夸口，不是靠行为，不是靠守律法，不是靠行割礼来夸口的，他说如果一个人要夸口的时候，是要夸耶稣基督，以耶稣基督成为他的夸口，靠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来夸口。因为人得救是因信来到称义，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一至三章一至三节里面，其实讲紧呢啲嘢，然之后第四节头先我所读嘅咧，就开始讲咗个事实啦。保罗话，即如果有啲人佢谂住可以靠肉体可以嚟到去夸口，或者甚至乎咧可以靠肉体嚟到得救嘅时候咧，保罗话咧，我更加可以，或者咧，我比你呢班人咧更加嘅优胜，更加优越。所以保罗刚才我们所读这段经文里面，保罗讲了几样东西。第一样保罗讲什么呢？他说他是第八天受割礼。这个割礼就是神的子民，神和他子民立约的一个记号。保罗有，他说他第八天已经受割礼。然后保罗说到他是以色列族的。以色列是神赐给犹太人同他们子民立约的一个民族的尊称，所以说可以说是一个很尊贵的身份的。然后保罗说他也说是便雅悯支派的人，即他是以这个便雅悯支派为荣的，可以说我是真真正正的以色列人来的，是名门正派的。然后呢，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即保罗不是入籍成为希伯来人，保罗 他生出来就是，即今天我们是入籍成为加拿大人，但保罗不是，保罗说我生出来就是希伯来人。另外保罗说他是很热心的法利赛人，他很熟悉犹太人的律法，但是他热心是表现在逼迫那些同佢信仰唔相同嘅人，同埋逼迫教会呢件事情上面，当佢仲未认识基督之前，佢嘅热心系咁样了别啦。然之后佢喺律法上嘅字嚟讲咧，佢系无可指责。所以保罗话真系冇得顶嘅。如果你讲律法嘅时候，冇人救佢熟律法，冇人比守律法比保罗更加守得严谨。佢喺律法嘅事情上面，佢无可指责。所以保罗列出一些非常之优胜的，他说如果犹太人可以靠着这些的即是律法、割礼、等等这些来到得救的时候，保罗说我的资格比你更加优越，我是100%犹太人。如果人可以靠行为、靠割礼、靠守律法可以称义的时候，保罗说我比你们更加优胜，我比你们做得更加好。 啊，所以保罗一路强调讲翻呢啲嘢嘅时候，其实佢只不过话俾我哋听个事实，喺佢过往人生所追求嘅呢个目标系错误嘅。佢人生追求的方向是错误的时候，这个就很影响他一生。所以当保罗他要重新了思想目标导向人生的时候，他首先来到去更正回，需要厘定一个正确的目标。如果目标是错误的时候，整个人生方向都会错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人生下半场我们目标是什么？会不会好像保罗一样，我们的目标的方向会是怎样？有没有人看过这部戏？有没有看过？五个小孩的校长。有一晚我和师母吃完饭之后，扭开中文电视，那么刚好就在拍这部戏，即已经开始在拍，咁都照睇啦，咁睇落呢有几个味道。咁原来呢佢係真人真事拍嘅。咁但呢我就唔好认识呢位小姐係边个啦。咁当时同师母讲话呢位小姐係边个呢，估嚟估去都估唔到。大家估唔估到係边个？哇，你咁熟嘅。咁你好自然知道呢个係边个？咪呢个。呢、这个古天乐啊，系嘛？咁你熟过我啦吓。咁啊，嗰晚一路喺度即系睇呢套戏嘅时候，佢原来真系真人真事去拍。咁杨千嬅咧就饰演咗现实当中嘅一个校长，啊呢个校长就叫吕丽红啊。吕丽红。咁呢个校长何许人也咧？咁原来咧佢就喺愉景湾啊一间国际嘅幼稚园里边咧做校长。啊，即係年薪都幾高啊！咁啊，做咗好多年，但因為香港可能啲教育制度問題咧，咁就佢諗住，算啦，冇係咁麻煩啦。佢可能提早退休唔做啦，咁啊，咁啊，打算咧同佢先生咧就環遊世界啊！即係佢當時呂麗紅嘅人生目標，提早退休環遊世界。咁但係咧有一次咧，佢就喺電視新聞睇到一個消息，一個新聞，啊元朗嗰間嘅幼稚園。元江元朗錦田一個元江幼稚園因為學生人數少，所以可能就會封閉，咁單單剩下五個的學生。咁呢個旅行聽到之後就好有感動，就好唔想呢一間嘅幼稚園就封校。咁於是咧佢就去應徵。咁當時俾到佢嘅人工係幾多啦？你估啊？咁當然啦，即係我諗俾佢喺愉景灣所做嘅嗰份低好多啦。咁當時咧，佢嘅人工咧係4500蚊，唔係加幣，係港銀啊，4500蚊啊，劏房都租唔到啊，係咪？所以一件非常低薪嘅一個嘅校長嘅職位，但唔單止做校長喎。校长又是他，校工又是他，司机又是他，洗厕所又是他，做训导又是他，辅导又是他，一脚踢，请他一个啫，打理晒成间学校，成间有几多人啊？五个学生咯，但系佢甘心接受呢一个咁低薪嘅岗位，佢真系去做啊！所以咧，杨千嬅咧。将呢个角色咧演绎得非常之好，咁睇嘅时候咧，我都有啲嘅感动啊。咁啊，其中一幕咧就系，你知唔知佢哋做咩？你估下，睇过就知啦吓，睇过呢套戏吓。佢唔系喺度玩游戏啊，唔系喺度捉伊恩啊。你谂下，当时落紧雨，带住五个细路仔去边啊？去厕所啊，去洗手间啊。咁啊，当时行雷闪电啊。咁當中有一個咧，即係呢個細路女叫豬女啊。咁點解突然間有個咁嘅反應咧？一行雷先，哇！即係好驚啊，好恐懼。 啊，即刻走走走走走走。咁原來咧，喺有一個嘅晚上，行雷閃電嘅晚上，啊，即係呢個細路女嘅爸爸媽媽喺交通意外俾車車死咗。所以每當行雷閃電嘅時候咧，哇！呢個細路女都好恐懼。突然之間，爸爸媽媽冇咗，嗰種嘅失落、嗰種嘅驚惶、嗰種嘅無助、嗰種嘅傷痛喺佢心裏邊浮現曬出嚟。咁所以咧，一有咁嘅情況出現咧，佢就好驚。咁但係呢個校長咧點做咧？咁佢就去安撫佢，做埋一個輔導員，去解釋俾佢聽。佢行雷閃電都唔值得咩可怕啫。其實你爸爸媽媽咧就上咗去上邊啦，咁樣即係安慰佢、鼓勵佢，即係唔單止教書啊，仲要輔導心理方面啊，舒緩學生嘅情緒等等等等都要做埋啊。所以後來咧，你睇到呢個細女能夠有呢個動作，唔簡單啊！佢能夠企喺行雷閃電底下，佢能夠遞出佢嘅手，讓啲雨水滴落嚟，其實。在那一刻他已經克服了他這種恐懼，經過了這個女校長那個的輔導，最後終於有學生畢業。當時五個裡面有一個畢業已經很厲害了，百分率多少？20%了，是吧？即是五個畢業多了四個。咁佢畢業嘅時候咧，講咗呢句説話。佢話：我咧以後要好努力讀書，好似咧女校長一樣。然之後跟住臨講完之前咧，臨落台之前講咗一句説話。睇唔睇到呢句講咩？佢話：我可唔可以唔畢業啊？點解咁講咧？好有感情，唔單止同其他四位同學仔好有感情。特別對個老師好有感情，即係呢個老師嘅生命係深深嘅刻喺呢一班嘅學生嘅心當中，生命影響生命。所以當我睇完呢套戲之後，我就好想知道，即係現實當中呢個女校長咧，究竟佢唔係佢基督徒？咁於是咧，我就上網抄料啦嚇，咁啊抄。終於咧抄到一段咧，即係楊千嬅去訪問佢啊！楊千嬅去訪問佢，咁啊當然啦，呂麗虹咧就好欣賞，即係楊千嬅喺套戲裏邊能夠將佢內心嘅感受咧，嗰種嘅情緒咧，都能夠真係喺戲當中能夠即係表即係做到出嚟啊！咁楊千嬅問佢嘅時候，佢話究竟咧即係有咩信念或者有咩動力？嚟到去推動你嚟到做呢一樣嘢。最初你提早退休係諗住環遊世界同你先生，但係當你一做咗呢份嘢之後，結果你呢個目標全部打消曬。喺套戲裏邊講咗好幾次即係佢先生問佢：你幾時先可以同我開始去旅行啊？佢話唔得啊，要做好多嘢。咁呢個現實當中嘅呂麗虹點講咧？佢咧，我冇宗教信仰。佢只不过咧，即系佢好体会到一样嘢，就系一个人嘅生命系能够影响另一个人嘅生命。佢只要我哋能够轻轻伸出我哋一双手，或者多为人谂多一步，或者咧，能够将个膊头伸俾人去挨挨，散播一啲嘅种子喺人嘅生命当中。佢話：呢粒種子遲早會喺個人生命當中成長。佢話就係呢個咁嘅信念，佢願意嚟到做一份4500港幣嘅非常低薪嘅工作，一腳踢嘅工作。所以我諗，即係一個冇宗教嘅信仰嘅人，即係佢竟然有呢個咁樣嘅夢想，有呢個目標啊！佢願意嚟到咁樣嚟到犧牲。後來他做得很成功即如果大家知道真的有看新聞，現實當中後來呢即做到呢香港有很多高官都 去呢間學校度報名，送佢啲仔女，甚至乎香港政府咧頒咗個獎，啊，即係嚟到表揚咧，即係呢位現實當中嘅女校長，佢嗰個成就對香港社會嘅貢獻做得非常好。啊，所以弟兄姊妹，當我哋你諗到我哋人生嘅目標嘅時候，我哋嗰個夢想或者我哋嗰個追求方向係啲乜嘢？即係我哋嘅生命能唔能夠真係發揮到呢種嘅影響嘅力咧？即係真係好似一粒種子，當你撒出去嘅時候，而呢粒種子係慢慢能夠喺人生命當中一路成長。假以時日，即係呢個生命能夠成長嘅時候，佢會繼續嘅嚟到去發揮佢個影響力。啊，所以第一方面咧，保羅提到一個標竿導向人生嘅時候，好清楚要重整啊，有一個正確嘅目標。然後第二方面，保羅就當他能夠找到一個正確目標的時候，他要重整他人生的次序。所以講完他以往的經歷，他所強調所追求的這些律法、國禮等等之後，跟著第七節他就開始來到講回，當他找到正確目標之後，他說只是我先前與我為有益的，即是他以前他未信耶穌之前，他覺得那些東西真的沒得頂的，所以他就極力去逼迫基督徒，捉那些基督徒去坐監，他覺得做這件事是很好的，好得無比一件事，但是他說我現在因基督都當作有損。保羅從何而來有這麼大的改變呢？他的改變在哪裡發生？在《使徒行傳》26章14節记载了保罗他人生的经历，遇到复活基督这个经历，记载三次。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的时候，第一次呢，《使徒行传》第九章，这个是路加医生《使徒行传》的作者，他好像记载历史的方式来描述，即是这个曾经称为扫罗的人，曾经逼迫教会的人，捉拿基督徒坐监的人，他怎样在大马色路上遇到复活的基督，被耶稣基督的生命来到完全改变了他。那这个是路加医生作为一个历史这样来记载，这个第一次出现。第二次出现在哪里呢？就是《使徒行传》22章，他当时面对群众给他的压力，他为自己的信仰来到申辩。他讲翻啲乜嘢？佢讲翻佢自己经历咯，啊，佢讲翻佢以前点样逼迫教会啊，捉拿基督徒坐监，但系而家因为基督嘅缘故，佢改变咗啦。啊，《使徒行传》廿二章，然之后咧，我打出嚟嘅咧就系26章。啊，所以第三次，咁呢一次佢面对咩人讲咧？就系、是、面对当时罗马嘅皇帝阿基帕王讲。佢喺阿基帕王面前咧，为自己嘅信仰嚟到申辩。同樣都是講翻呢個經歷，在大馬色路上面遇到復活基督啊！當時耶穌同佢講：佢話掃羅，掃羅，你點解要逼迫我啊？佢話你用腳踢刺係難嘅。啊！當時耶穌基督向佢顯現，將佢生命完全改變過嚟。啊！所以當保羅信主之後咧，佢去到阿拉伯曠野有3年嘅時間。咁呢3年做咩咧？就是重整佢人生嗰个次序。你谂下，突然之间可以想象下，突然之间即系喺佢人生里面有一个咁重大一个改变。哇！以前觉得重要嘅嘢，但系而家觉得完全唔重要，或者甚至乎冇益。哇！你谂下个改变几大啊！所以保罗都要真系调整下自己嗰个嘅啊，即系整个嘅人生观啊、价值观啊等等啊。所以咧，佢真系安静落嚟。去到旷野3年的时间，重新来到思考下他以前所强调的律法，现在当他信了耶稣之后，究竟这些律法对他来说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保罗他安静，他重新来调教他人生的次序，并且神好使用他，即是呼召他成为外邦人使徒，也都使用他写了保罗书信13卷的书，将福音传给外邦人等等等等。所以保罗在人生里面有一个经历之后呢， 他重新的来到调教他那个人生的次序，因为他知道他以前的所追求的是错。所以刚才我都分享过我自己2013年的经历。咁喺旧年咧，即系浩国咧就访问我，啊，即系我就写咗个见证喺嗰度，就系出死入生嘅一个嘅再思，就系讲到我2013年咧，即系我有两次患咗败血病，就系细菌入咗血啊。第一次咧就系五月二号，啊，即系入 VJ 急症室。咁啊感恩啦，五月二号入院，跟住五月五号到我就平安出翻院，咁啊休息一个礼拜之后，我就再翻翻工。咁但系冇谂到咧，六月十八号咧，又系有嗰种嘅情况出现。当时我情况系点咧？就系身体发烧、尖寒尖冻，即系个人震，即系打冷震。咁所以我六月十八号又再入院。咁啊，入咗去兩日之後，冇乜起色。啊，一入到去護士好緊張啊，又插喉啊，吊 IV 啊 ，antibiotic 啊，等等好多嘢。咁又好危險嘅，啊，即係細菌入咗血。咁但係兩日之後完全冇改變，冇改善，發高燒發到39.5啊攝氏。咁啊，血壓咧非常之低啊，低到咧成84/48，好容易記。咁當時我瞓喺VGH 嗰個病床上邊，冚住成四張氈啊，個身都喺度震，不停打冷震。當時身體弱得非常之交關，非常軟弱，即係有種感覺就係好似差唔多隨時可以離開見天父。咁當時我真係可以找緊啲乜嘢咧？身邊冇人。即係嗰兩個鐘頭，下晝三點到五點，我好記得。六月二十號，2013年，我永遠唔會忘記呢段日子。咁當時喺嗰兩個幾鐘頭裏面，我做乜嘢咧？我即係真係喺度找緊嘅係耶穌基督。喺人生裏邊，真係好真實嘅一個經歷，唔係頭腦上面經歷啊，而係真係好實在。當時我能夠找緊乜嘢？冇啊！在个病床上面找紧咩啫？当时我祈祷我都冇气啊！啊，而家讲嘢有声有气啦吓，但系当时真系冇气。啊，当时我点祈祷啊？主耶稣啊，求你怜悯，真系咁样噶咋？当时我一路唱一首诗，赞美主耶稣，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哋。真系用一个咁样嘅微声，真系好微弱嘅声音嚟到去唱完呢首诗歌喺病床上。其中目的就系我要俾我自己知道，我仍然生存紧喺呢个世界上边，我仍然嘅嚟到祈祷找紧主耶稣，求佢怜悯我。我好记得噶，当时我同主耶稣巴紧，即系我话主啊，我唔想翻去住，我真系咁讲。因为当时你都唔识点样修饰，你都土民啦，系嘛？仲有咩时间你修饰啫？就咁心里边谂到咩就讲。我唔想翻去住，我哋可唔可以俾我长多点时间？仲有啲嘢未做完。我上边同主耶稣讲话，我好想见到我个仔毕业。我就系咁讲啊。咁啊，好感恩啊，真系上帝怜悯啊吓。咁啊，长短说啦，个详细过程我唔讲啦。咁啊，20号，跟住24号咧，好奇妙，四日之后，我竟然可以平安嘅离开中央医院，可以翻屋企休息，退咗烧，血压回升翻120/80，非常之奇妙。咁当我出院之后咧，日后我睇到原来咧。这个细菌入了血非常危险，可以致命的，可以破坏你身体的器官的，可以令到你四肢失去了。2011年浩国有个见证，就是 有個弟兄因為細菌入咗血，即係要切除咗四肢，然之後咧先可以保存咗生命，係非常之危險嘅。啊，咁但係好感謝神啊！啊，即係佢俾我能夠四肢健全離開中央醫院啊，所以我就非常之感恩啊。所以當我離開之後，我就真係休息啊，因為當時我已經知道。我2013年9月11日我要做呢个癌症手术，啊，所以即我要放低，真系放低。啊，你知啦，做传道人咧，真系放手系好难嘅，特别你做牧师啊，做主任牧师添吓，有时谂下，有啲人就谂下，诶，冇咗我唔掂噶。所以当时我就学一个功课 ，let go and let God。上帝俾我学习一样嘢就系，教会唔系属于梁海华噶。教会是属于上帝的，啊，所以当时我就很安心。我跟教会长要会讲，我真的需要休息。如果我第三次入中央医院的时候，我想我都可能等不到9月11日，可能已经回了天父堂，不需要做手术了。啊，所以我由6月24日开始出院，之后25日我就一直休息，直至9月11日我接受这个癌症的手术。咁嗰幾個月做乜嘢咧？啊，即係當然啦，我有好多時間安靜，啊，讀神嘅話語，好多個反省，啊，同埋咧去做心靈浴啊，心靈浴大家聽過，即係去啲森林裏邊咧行，啊，因為咧，即係嗰段時間因為休息嘛，所以有機會睇好多我平時冇睇嘅書，啊，即係特別係對健康。對癌症方面，即係多了解、多認識嘅一啲書。咁其中有啲書咧就講到咧，即係你森林浴咧，其實因為喺森林裏邊咧，嗰啲負離子啊係非常之高嘅。咁而呢啲負離子咧係能夠對一個人身體咧，對癌細胞咧係有一種即係即係點講啊？即係制止嘅作用啦嚇。咁所以咧，即係喺嗰幾個月裏邊咧，我就好多時候去 UBC 嗰、那個咩嗰、那個拍咧，大家知道嚇 ，UBC 裏邊有一個好大嘅即係叫咩 Pacific Spirit Park 啊！你行到入去嘅時候，哇！真係成個森林咁啊！行咗好多次啊，即係同埋做咗好多嘅反省，好多嘅真係重新調教，即係我人生。上帝俾我有一個回饋社會嘅心。嗱，呢個我做牧師咁多年，我真係從來冇諗過。但是我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我经历过癌症，经历过生死，在死亡边缘。所以当我完全康复之后，真的我从来没有想过做的一件事，就是回归社会。所以刚才跟弟兄姊妹分享，就是我2016年 我为 BC 癌症基金筹款，尽我一点点绵力。另外呢，就是我很珍惜每日跟家人的时间。正如我剛才在病床上面跟上帝和主耶稣真的bargain一样，哦，求你给我看到我仔毕业，但我感恩我仔毕业，很珍惜这些时间，还有很珍惜每一个侍奉的机会。原来今天的侍奉不是可以一直说我们想做就做，可能突然之间我哋就想做都冇得做，啊，所以今日我好珍惜上帝俾我喺神学院呢一个侍奉嘅机会，特别系建立人、建立一班神学生一个咁嘅机会。因为我作为一个牧者，我只能够牧养一间教会，啊，无论嗰间教会几多人都好啦。但系上帝而家俾我喺神学院嘅侍奉。即是我称它为一个倍增的侍奉，因为如果我能够训练到10个神学生毕业出来，他可以去牧养10间不同的教会，比起我牧养的教会10倍之多，所以我很珍惜上帝给我这个机会。 我不知道我前面还有多少日子，我坦白跟弟兄姊妹说，我现在是等着做 PET scan， 因为呢可能啊，依家唔知道，可能我个癌症咧，可能系复发嘅。 因為個 PSA 指數最近見醫生嘅時候啦，個指數係倍增咗，啊，即係嗰個倍增啊，同頭先我講嘅倍增咧，即係唔同啦嚇。咁所以我依家係等緊癌症醫院咧，俾我一個照 PET scan 嘅日期。咁睇照完個 PET scan 之後，真係咪睇下真係有癌細胞嘅喺個身體裏邊？如果係咧，可能就需要做電療啊等等呢啲咁嘅treatment。但我唔似啊，但我亦都唔擔心。啊！即係我發到上帝已經好恩待啊！即係2013年，今年2018咯，賺咗五年啦。啊，呢五年咧做咗好多嘢啦，好感恩。啊，所以弟兄姊妹真係珍惜上帝俾你每一個侍奉機會。可能呢個機會霎時間可能就冇咗，珍惜。同埋咧，我真係好珍惜同主耶穌嗰個關係。特別在病床那一刻，當你感覺到真的很無助、很軟弱，真的感覺到好像保羅說的，兩難之間，很快就去的時候，那種感受，跟你真的健健康康行得走得，哇，不會想到這些東西，真的很珍惜，主耶穌那一刻臨在，講句話講得俗一點，主耶穌怎樣撐我？即係俾我有力量繼續嘅嚇，即係嗰刻裏邊真係活落去。我可以好坦白同你講，當時係乜嘢支撐住我咧？當然啦，除咗主耶穌之外，另外一個就係意志力。我真係同神講過，我唔想死住，真係就係呢一股嘅意志力撐住我。咁當然背後主耶穌撐住，呢個係最重要。啊，所以珍惜真係。同主耶穌嘅關係，一切都會過去嘅，弟兄姊妹。無論我哋今日擁有啲乜嘢，幾多都好，幾多成就都好，擁有幾多物業都好，一切都會過去。唯獨主耶穌基督係永遠嘅，佢昨日、今日、直到永遠都係一樣。啊，所以我好感謝神，即係俾我人生有呢個經歷，而喺呢個經歷當中咧，俾我有好多個反省，真係做咗好多調教，好多調教。啊，即係我知道原來有好多嘢。以前我很看重或者以前我忽略了的，但是当我调教了之后，我重新将它校正回，很感谢神，即是给我有这个学习。盼望弟兄姊妹，即是我希望，即是你不是好像我这样，即是去到人生真的经历死亡线的时候才会做这些的调教。盼望即是我们健健康康的时候，即是我们能够都可以安静在上帝面前来到感恩，来到真的调教我们如下人生，上帝，我哋应该点样继续走落去咧？点样可以真系为你活得更加精彩咧？以至我哋真系不枉此生，唔需要真系去到啊，即系真系死荫幽谷嘅时候，我哋先嚟做。咁所以保罗当佢认识基督之后，佢就重整佢人生嘅次序。然之后第三方面咧，保罗话俾我哋听，当佢调整咗佢人生次序之后咧。他就要来到确立他人生那个首要的目标是什么。我们一起读腓立比书三章八节，预备起。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保罗他重整人生次序之后，他以前觉得以为自己对自己有益的东西，他说现在因为基督的缘故，他当作有损。这个有损呢，原来那个文字是一个商业性的字眼来的，就叫做生意，就是蚀了本。所以保罗说不但如此，他已经为基督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保罗他重新调教之后，他其实意思就是他认为他将他一生的投资，就是在过往人生里面 放在任何事情上面都是蚀本的。因为他人生化到 最有价值的投资是什么呢？就是投资在认识耶稣这一件事情上面。所以保罗在这里讲过，认识耶稣为至宝是最有价值的，所以他愿意将他余下一生投资在这件事情上面。所以他说得更加具体，就是 他已经为基督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嗱，呢个得着呢个字咧，亦都系一个商业性嘅字眼，同头先啊，即系嗰个蚀本吓，即系个字有损啊，蚀本嘅意思咧，都系同一个商业性嘅字眼。嗱，赢取或者赚到啊，得着基督啊，所以佢人生当佢重新调教之后咧，佢全力以赴嘅嚟到去投资佢余下嘅一生。他要来赚到耶稣基督为止，这个是他人生首要的目标。但保罗在这里讲到，他说要认识基督，这个不是单是头脑上面那种的知识，也不是一个所谓二手的经历，即是今天我们跟神的关系很多时候，或者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好多时候二手的经历。什么叫二手经历？可能是人家告诉我们，耶稣是怎样怎样，但是从来没有真的亲身经历过耶稣如何带领我们人生，如何帮助我们经历面对困难苦难，垂听我们祈祷。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他要认识基督的时候，不是头脑知识，而是一种亲身的体验，在一种关系上面的认识。在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我想会更加帮助你明白，即是保罗讲到认识这个字啊，那个意思。这里讲到他有一天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我想即是五伦关系里面夫妻的关系是最密切的。即是这个同房这个关系，不单只是身体方面那个的合一，但同时间也是身心灵的一个的契合，是一个最亲密的一个的关系。英文圣经点翻译咧 ？Adam knew Eve his wife。英文圣经将原文嗰意思咧就翻译咗出嚟。同房系咩意思啊？英文翻译做 knew， 原来系明白，系晓得，系知道。啊，即系夫妇两个人嘅关系系非常之亲密嘅，唔系头脑上嘅知道。是一个非常个人亲密的关系。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他追求认识耶稣基督，就是一种这么亲密的关系。同时间保罗讲到他认识基督是真的经历到耶稣基督的。他说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所以对保罗来讲，他追求认识耶稣是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并且在他侍奉过程当中，他亲身经历到这位的耶稣是一位怎样的主，经历到他的复活的大能。保罗侍奉生面对很多的困难，很多危险，很多压力，很多逼迫，但是曾经何时他面对压力的时候，他经历到耶稣的能力在他软弱的身上能够彰显出来。所以他经历到基督的复活的大能，并且呢他提到就是这个的晓得，即是不是单是头脑的知识，是实实在在的，在他侍奉的困难当中，危险当中，他真的经历到主的能力，怎样托住他，帮助他，带领他，以至他能够真的忠心完成主耶稣交托给他的使命，行完他人生的侍奉的路。同时间保罗亦都讲到，晓得和他同受苦，啊，即系呢两个字，呢两句句子系平衡嘅，啊，即系晓得基督复活大能同晓得同他受苦系平衡嘅。喺保罗嘅侍奉生里边，佢经历上帝啊，即系耶稣呢个能力，但系同时间喺佢侍奉过程当中，佢亦都为基督嘅缘故，面对好多嘅苦楚，好多嘅困难，好多嘅逼迫，好多嘅危险。两样嘢系平衡嘅，啊，所以侍奉对保罗嚟讲唔系一条一帆风顺。同样今日我哋侍奉都系，侍奉我哋系会面对困难嘅，但系弟兄姊妹唔需要惊，唔需要怕，亦都唔需要灰心。啊，保罗呢度话俾我哋听，基督复活嘅大能托住我哋，系一个好嘅见证。所以潘法华牧师，德国的一个神学家，他讲句话，在《追随基督》这本书 他说基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是呼召这个人来为他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身十架，即是我们愿不愿意为基督的缘故来到去为他受苦，来到去服侍他呢？所以这个是保罗他人生的首要目标。所以今天人生最大的事是什么呢？我将它简单用一个图来表达。人生最大的事三方面。第一，认识神。所以一生最美的祝福。刚才 Jennifer 带我们唱过这首诗歌。然后呢，第二就是爱慕这位的神。第三就是服侍这位的上帝。这是我们人生最大的事。首要的事。这首诗歌有没有人唱过？ The Greatest Thing， 王牧师应该唱过了。唱过同我一起唱，最多一起开冷气，开行它，好吗？ The greatest thing in all my life is knowing you。The greatest thing in all my life is knowing you。 I want to know you more。 I want to know you more。 The greatest thing in all my life is knowing you。 Loving you。The greatest thing in all my life is loving you. The greatest thing in all my life is loving you. I want to love you more. I want to love you more.The greatest thing in all my life is loving you, serving. The greatest thing in all my life is serving you. The greatest thing in all my life is serving you.I want to serve you more. I want to serve you more. The greatest thing in all my life is serving you. 盼望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心声，跟上帝说我们的人生愿意更加认识你，更加爱你，更加侍奉你。这个是保罗人生追求的目标。然后呢，最后保罗告诉我们他追求那个的态度是什么。当他厘定了他目标，很清楚目标的时候，他怎样来到追求呢？就竭力的来到直奔这个标杆。我们一起诵读神的话语，预备起。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听他怎样来到追求这个目标。标杆这个字呢，在全本圣经呢只是出现过一次。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说，他向着标杆直跑。这个标杆这个字。原文呢就是说到目标。这个目标。但这个目标呢在原文里面呢是一个单数。意思之后呢是一个单一的目标。没有其他的了。是一个很清楚单一的目标。咁对保罗嚟讲咧，呢、这个最终单一个目标系乜嘢咧？头先佢已经话咗俾我哋听，就系要认识基督为至宝。所以当我诵读呢段经文嘅时候咧， 其实保罗他追求这个目标的态度真的很吸引我。保罗他怎么说，他说这不是我，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是竭力的来追求。即保罗在这里讲到他追求这个目标的态度是很积极的，很进取，很谦卑的，是努力不断的来向着这个单一的目标来追求的。保罗不会觉得他自满自足，他觉得已经比其他人优越，或者他已经很有成就，很有优越感，以至他觉得我已经掂晒了，不用追求了。不是的，其实当保罗讲这句说话的时候，他在罗马监狱里面，你记得他当时已经在属灵方面很有成就，他写监狱书信，他写了监狱书信，他传福音，建立过很多的教会，即是旅行报道，带领了很多人信耶稣，并且保罗提过他有三重天这个超然的属灵的经历。哇，你说这些这么丰足的这些这样的成就，保罗没有被这些所谓成就你要充分了他的头脑，相反来讲他很谦卑地说，他说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我已经完全，他说我是竭力的你要追求。所以保罗这个这样追求的态度或心智，不断的你要激励我自己 Never stop learning， 不要停止学习。弟兄姊妹，不要觉得我们已经掂晒了，不要觉得我们已经足够，竭力追求。所以保罗提醒就说，不单止他只这样做，跟着腓立比书三章十五节，他提醒就是凡是完全人都要存这样的心。这个完全人是什么意思？看英文圣经就回去做成熟。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就是凡是成熟的人，灵性成熟的人都要这样来追求，在属灵方面这样来追求，竭力的来追求，不要自满自足，不要有一个骄傲的心，不要有一个优越的心，竭力的追求。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当时腓立比教会的信徒，鼓励他们努力追求，不断长进，向着这个单一目标更加认识基督，跟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经历他在人生里面怎样来到带领我们。这是保罗对当时信徒的提醒。我很感谢神，在我人生里面，当我回望的时候，上帝很恩待我，给我有头尾加上四年在香港读神学，三年在维珍神学院读，然后六年时间在美国的神学院读，加加埋埋有十三年的时间，即是给我在神学方面来装备。但我可以告诉弟兄姊妹，在这十三年里面，神将这句说话放在我心里面。这个是什么说话呢？ The more I learn, the more I know I don't know。 我记得当我放低我 教书在大屿山教书这个岗位，入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成为一个神学生，哇，当时的心是飘飘然，真的回到教会，哇，神学生，教主又学，做团队导师，哇，好像优越感，比人高一等，不懂怕，以为自己好了不起。哇，一读到第三年班第四年班，哇，开始懂怕，怕到震腾腾，因为就快毕业了，要出来牧会了，做传道人了，哇，当时懂怕。在香港试用了一年，咁神带领我嚟到维珍进修，哇！嚟到维珍神院读神学嘅时候更加惊，点解啊？原来哇，自己唔识嘅嘢咧仲更加多，以为喺香港读完四年时候已经好巴闭，唔系喎！哇！嚟到维珍神学院读嘅时候，佢更加俾我嘅角度更加阔，啊，即系所睇嘅书比香港喺读神学睇嘅书咧更加嘅深，研究嘅题目更加多。原来我不识的是这么多的东西，以前好像一只井底的蛙望上一个天就这么大。所以在这么多年的学习里面，上帝给我学到这句说话， 当我学习越多的时候，我就越多知道自己不知道的是更加多。不过我都相信这个事实，即是今天很多专家，是不是？但那些专家都是专什么？一学独孤一味而已嘛，是吧？其他行那些他都不是专，是不是？所以即我们都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有这个态度，竭力的追求，来到追求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人生的最知心的朋友，跟他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中国人有句说话讲得很好的，人生得一知己，死而无憾，是吗？真的的。我常常即我牧会的时候，我常常即这样跟即我教会的弟兄姊妹讲，我如果上帝在你人生里面给你一个属灵的知己，这个是上帝给你一个很大的祝福。为什么？因为原来呢，曾经有一些调查报告，原来很多的中年男性，四十二岁以上的中年男性是没有朋友的。原来这个不是只是美国的情况，我一次当我分享这里的时候，就是听的人有这个回应，他说牧师，香港都是这样。我想大家都是香港来，四十岁以上的很多的中年男性是没有朋友。女性是怎样？姊妹是怎样？那个研究报告研究男性，意思就是说，即是他不是没有工作上面那种同事的关系，上司下属的关系，不是这些。有，他有工作，在工作里面可以有跟他职场里面的同事可以有这个关系，但问题就是当他人生面对真的一些难处的时候，他找不到一个人可以跟他谈这些心事。所以人生得一知己，死而无憾，盼望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知心的朋友，好像保罗一样竭力的追求，向着这个单一的目标来到直跑，为要得着基督。所以我这一生很快过去，眨下眼，我都不知道我还有多少日子，但我珍惜每一日，珍惜每个机会来到为主而作，来到服侍他。因为今天我们所做的一切事都会成为过去，但是唯独为主而作的价值永存。盼望我们一生我们珍惜这一次，不要白走一趟，盼望我们珍惜这一趟，能够为上帝走得更加精彩，我们不枉此生。唱这首歌好不好？最知心的朋友，唱歌了吗？不用司琴了，今晚好多谢金牌司琴帮我们弹了两晚，我们一起唱。祝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祝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我的心在天天追上着你，渴望见到你的面，在我人生每一个台阶，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家，你的手总是在才来着我，把我带在你身边，告诉我当走的路，没有我像是往前，你该可等的长佛更高，我心发出惊叹，有了主还要什么，我心与主心相连， 我一起是要跟随主，永不改变。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主，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我的心在天天追想着你，渴望见到你的面，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你的手总是在才来着我，把我带在你身边，告诉我当走的路，没有我像失望线。你爱可等的长发升高，我心发出惊叹，有了主还要什么？我心已住心上念，我一起是要跟随主，永不改变。我一起是要跟随主，永不改变。我们祷告，祭主，但愿我们先前所唱的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心声，真的从心底里面来到向你唱出来。主，你真是我们人生最知己的朋友，在我们人生无论起起跌跌、高高低低的日子当中，你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或者在沙滩上面，我们只是见到一对的脚印，主，但是当我们看清楚的时候，原来那一对是主耶稣你的脚印。在我们人生日子最困难的日子当中，你将我们来到抱起了，带领了我们经过那些又艰难又满有压力、满有难过、满有泪水的日子。主，我们多谢你。主，我盼望保罗今天晚上在腓立比书的信息都能够深印在我们心的当中，让我们人生都能够竭力地来追求这个单一的目标，以认识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至宝，成为我们最知心的朋友。求主帮助我们竭力的追求，以致我们能够得着基督，我们人生能够荣耀你。多谢你垂听我们祈祷，感恩奉基督耶稣的名，阿们。